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嗱，咁啊，头先我哋讲起呢个王承志啦，系嘛？即系其实王承志咧，我自己本身做呢、這个即系王承志嘅访问咧，我好专业嘅，我就 你问边个攞佢嘅电话啊？咁好嘢嘅， 我系问阿欧轩。 哦，你应该问阿达啊嘛， 系嘛，诶，冇所谓啦。 你要问阿达，你要个责任少啲啊嘛，大佬。点啊，大李永达俾我氹呢个王承志踩啊？ 咁佢都冇问我系边度攞翻。 喂，但系你成日都走去问阿达攞啲即系政界人士嘅电话，我记得老。 有几好啊？屌，几好啊？我嗱，讲真，即系其实嗱， 阿达哥而家好配合你嘅，屌你真系。 系咩？ 即刻 send 我 message 俾你，边个佢几号电话咁样，佢即刻打俾佢。 唔系，老实讲， 甚至乎。follow 埋咧，可能叫嗰条友咧记得复你电话，我仆街叫。 有冇啊？你唔好乱咁嚟喎，大佬，唔 Q 关事啊！你讲到即系好似我而家做嗰啲嘢，完全系喺度扯线咁样样嘅，即系完全唔关事。嗱，除非我净系访问佢之外，我根本上我系冇叫我即系帮我联络任何人，我净系我最多系揾阿欧轩嘅啫，因为欧轩就算欧轩，纯粹系因为佢系花生台嘅主持一部分，我先至揾佢嘅啫。咁啊，即系 但系王承志会质疑你，点解你有佢电话噶？ 唔系咁，佢知道咩叫仙人掌就得啦，系咪先？ 即系 作为一个传媒，系嘛？即系虽然即系好噏耷咁样样，但系都即系 佢屌你啊嘛！佢话你仙人掌唔系咁做啊嘛，系嘛？ 唔系你，不如你听下佢点讲先。 好啊，我听下佢点讲。 好笑。 咩茶余饭后，即系有人讲就系话嗰啲泛，因为温和泛民嘅成员，咁嗰个系咪你啊？啊、即係佢搞呢啲即係諗住係志在係即係爭取到10萬人 我就未有任何嘅取向，究竟係唔係做呢個簽名運動？ 你知唔知邊個去搞嘅呢、這個簽名運動？ 嗱、啊，我諗我亦都無需要依家就去即係夾硬將呢件事件咧就推落某一個人身上啊，我唔想做啊。啊所以咧，我諗埋依家咧，我自己就未有一個具體嗰個嘅即係計劃，或者你有即係一個具體嘅安排。 哦，即係你負責文宣嘅啫，其實係。 唔係，我自己寫自己文章咯。 哦 okay、 我唔係負責啲乜嘢。唔好以為我依家有個組織喺度，我全個依家所有嘢得我一個人去自己處理嘅咋。 哦，即係你係代表你自己 嘅。篇文章咧，我冇同阿直接去討論。即係依家佢所講緊個簽署啊運動嗰啲，即係我又亦都冇同直接去理解過，或者去傾過，或者甚至係有人同我講過嚇。 O K， 係咯，咁其實嗱有啲人去受到你感召啦，即係譬如即係好似狄志遠講法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人係受你感召，即係其實去搞個簽名運動出嚟，係諗住有10萬人支持嘅。咁啊，呢10萬人支持，其實你覺得有啲咩人會去做呢個簽名運動咧？ 唔 係即係會係會係簽名？ 冇合邊個簽名？ 啊，會有啲咩人？ 理念嘅人，唔係有共同睇法嘅人嚟簽名 啦。即係其實係包唔包括阿周融咧？ 如果佢認同， 包唔包括周融嘅反佔中大聯盟啦？即係嗰180萬人去會簽名咧？ 我唔覺得佢哋係呢啲人喎。 哦，即係佢哋有180萬人都係想代住先 嘅喎。簽名啦，嗰啲本身已經係共產黨人嚟啦。 哦，但如果你搞呢、這個，即係你支持，即係通過呢個政改方案咧，我相信其實呢個都係你共同，即係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普通市民嚟噶嘛。即係據你頭先嘅講法。 喂，大哥，你唔好咁樣夾硬屈我哋喎。 哦， 我點會同周融同等咧，大佬？ 唔係， 我做咗30年嘅運動嘅工作， 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都係 多嘅運動裏邊，我係好表達到我哋對民主人權嗰個爭取。話你同我同周融擺埋一齊，我搞錯。 唔係 對民主運動你有冇認識啊？ 唔係嗱，因為其實佢哋有聲稱就係180萬人，其實即係都 喂，我唔理啦，佢哋嗰啲嘅行動，我完全覺得係廢話同埋 nonsense 嘅嘢。佢哋嘅立場唔係呢樣嘢嚟㗎。啊、我睇唔到佢哋係，我唔覺得我同佢同路啊，大佬，唔好搞即係咁樣屈我，就話

即係好似阿何秀蘭就話，即係如果搞聯署去贊成待住先嗰啲人呢，就同呢、這個即係民建聯無異咁樣。咁、啊，即係咁樣問佢啦。 今次何秀蘭描述得幾好喎、 啊。咁我問佢點樣 comment 啦，咁樣。咁佢 comment 嘅講法就係話，啊，你作為議員，喂，有啲普通市民係咪，即係如果佢自己本身有一啲意見係同民建聯一樣嘅，你做咩扣佢帽子呢？喂，头先我问佢一个问题，周融嗰个问题点样问嘅？我就系话，如果佢哋同阿周融有一样嘢系共同意愿、系共同目标嘅话，咁点解你又扣佢帽子啊？你话人哋共产党啊？ 心中有鬼， 系嘛？ 所以咧，佢成段访问咧冇理由嘅。你经过好严谨，例如写一篇文喺信， 系、 跟住其实应该好松容咧答 Anthony 啲问题嘅啫。 系， 究竟我系咪准备搞联署？ 系， 嗯。 你應該要準備去 handle 嘅問題就係話，咁你同周融有什麼分別啊嘛？ 嗯 嗯， 你冇理由 handle 唔到噶嘛？ 嗯， 係咪？你咪講翻你嗰篇文寫嘅嘢咯，咪就係我上個禮拜講嘅嘢咯，啊、就係話究竟你要遷移定有規限嘅普選啊？你答呢個問題咪得咯？呢、這個係問題，我哋面對一個記唔記得我上星期話係一個 hard decision 嚟噶嘛？ 嗯， 最 hard 嘅 decision 啊嘛，而家十分你攞唔到。五分殺唔殺，定係零分？ 嗯 嗯， 任何一個有經濟常識嘅人就會答你：喂，殺住先，咪五分咯。你敢答，老老實實啦，證明呢條友心中有鬼。 嗯 嗯， 佢所做嘅嘢，我判斷都八成，我唔敢講十成，係有人後面撳掣。 嗯 嗯， 之下做嘅。如果唔係，佢唔會答到你窩窩拖拖嘅。 唉， 好似我頭先咁答咪算咯。係咪乜都冇啊？係 都唔靠。 咁當然啦，你下一句就會問佢，即係好似我哋阿喬文咁咯。喂。大佬而家唔係乜都冇先，都未爭取完咁，咁、 嗯、 你又唔好而家講啦，咁、 啊、 你唔好而家 propose 搞聯署啦，你咪即係幫共產黨個大忙撲街，所以你其實揾個訪問度訪問咧，我同你夾埋咧，你係詐傻扮懵咧，我喺度插咧，佢就已經借撚咗噶啦，屌， 係嘛，屌， 係啊， 唔係我一個人 handle 到佢一屌， 咁啊係，點解咧？你可以繼續喺度拖時間啦，等佢出醜啊，仆街。哇！你真系扮晒嘢啦，嗯，好， 唔系我， 佢以为夹到都好你啊，以为屌佢喺度屌鸠你，话咩广州同我冇份，其实你喺不停喺度引佢讲， 唔系佢以 为， 佢以为 K.O. 咗我嘛，唔系咁，但系 O.K. 嘅咁样样，唔系即系如果你话 都要多谢佢支持，你搞个仙人掌。又唔关我事啊，大佬，我真系一篇文都未得闲写过，大佬， 搵假你啫， 唔系我净问电话啊嘛，我净问你电话啊嘛，屌你，原来你都冇噶，唉，真系， 我冇佢电话， 唉，真系大镬，咁啊，所以 我都系要问阿达嘅啫，或者问阿何俊仁嘅啫， 此与佢为伍咁样，你真系搞到， 唔系，所以我唔系嗱，其实讲真， 即系问郑家富咯， 嗱，点解 佢以前佢两个好似系亲兄弟啊嘛， 嗱，点解 真系嗰种真嗰种亲兄弟啊，条扑街， 吓，即系点解 老婆同佢个老婆好似唔知系表兄妹嗰啲人， 嗱呢样嘢又补翻句啦，咁其实嗱，即系点解我哋即系甚至乎有即系你话仙人掌叫做有即系民主党。嘅一啲參與，我哋都會做咧。其實我哋嘅理念就係咁樣嘅啫，即係希望就係、是、即係純粹叫做係俾個平台佢，但係同時間係令到佢哋係接受到我哋一個近距離嘅質詢啊嘛， 係 同埋一個監察啊嘛。喂，其實事實上我哋而家係一直都 deliver 緊呢樣嘢，而事實上唔係，咁我亦都會多謝民主黨。喂，事實上 so far 我問啊何俊仁又好，講三跑。问啊，黄静志又好，咁其实佢哋都不避嫌啊，都肯接受访问，系嘛？咁即系有好多人话，唉、哎，屌你好似热狗咁样样，话咩？唉、哎，仙人掌系喉舌，咁你咪睇下啲成绩咯，唔系你咪睇下呢啲嘢系咪咯？老实讲， 即系啊，佢哋背后都有人同我讲啦，唔好讲边个啦，孤影其名啦，今次，各位，人哋写咩唔通我再打电话叫人哋唔好咁写 啊？ 嗯， 喂，咁我同共产党干预新闻自由系冇捻分别噶嘛？啱唔啱先？平台还平台，个平台里边嘅 content 系另一个问题， 呢个原则问题嚟噶嘛？ 系咪？ 咁所以其实 喂，肥佬礼，你真系打我叫我编辑，喂，你冇谂咁写啊？你要帮公民党啊？ 吓， 你梗系唔会咁直接啦。 吓， 系咪？佢可能醒啲嘅，做呢啲嘢， 轻手啲咯，叫你 系咪？ 唉，咁啊，即系其实你去到咁阶段。即系而家咁嘅情況啦，即系你唔好話就係講民主派啊，即系其實嗱，咁而家阿金毛頭咁樣樣，佢又話搞嘅論政平台啦，就禮拜日咧就會開會咁樣樣，咁大家 同邊個搞咧？金毛頭咁算？ 唔係，咁佢就話有幾十友嘅，咁我幾十友咧，咁啊 打咗啊，揾個用火嘅得唔得啊？喂，大佬。

有钱你唔 俾，我退休咗啦，我唔会成日谂住去旅游，我退咗咪就两成。 你有退休咩？你边有退休 过？唔系咯，你仲攞我啲 business 嚟噶嘛？我啲 business trip 嚟噶，扑街。喂，咁撚得閒嘅喂，呢個人喂大佬你唔撚悶嘅咩？咁做嘢其實好撚悶嘅一件事嚟㗎，係 好撚悶嘅。 佢一門唔蝕嘅生意啊嘛。 屌你咪成撚日去旅遊，有一日有一次佢同我問我嘛，佢話喂你哋網台搞成點啊，搞得幾好喎？屌我話你嗱，我話你唔好講正。 邊個問啊？張文光問。 張文啦、 啊。哦 ，OK。 何俊仁個仔結婚嗰陣走埋嚟啊！我話喂，不如你上嚟講足球啦。我話政治你個撚樣冇人講啦，仆街係嘛？你實俾人屌啊嘛！喂，我成日都去旅遊 啊！哦，咁 我心諗你真係，唉，真 係。你唔好嬲佢哋啊，大佬。 腐敗啊！屌你。 又可免則免啦。 唔係咁，我咪同長哥一齊講足球咯，係咪？佢支持曼聯噶嘛，全部屌成日屌柒曼聯噶嘛，佢反權威啊嘛，啱啦、 啊 okay ， 你兩個叫佢一齊做咯， 咁啊，即係叫佢搞反曼咁樣樣係嘛？屌，屌你啫！咁啊，即係唉，剩翻少少時間啦，唉，咁啊，下次翻嚟再講其他嘢啊。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